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是没人看好这段爱情，但是我总觉得不爱可惜。 爱情除了执着，还有一种坚定。不管流言蜚语，无论其他反对或者偏见，决定爱了，就愿意把全部都给你。只有钢琴与吴克群最简单的情歌，也能够撼动每个人渴望爱的心情，一起来听到全部都给你。 我把全部都给你，不留一点余地，就算孤独寂寞伤心也是刚好而已。我把全部都给你，因为这叫爱情，但是我只希望你，我只希望你照顾自己。一开始没人看好这段爱情，但是我总觉得不 回不去的阴霾在心中肆意发作，让人是痛不欲生。留下的记忆碎片散落在昨日的那片荒野桑田，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而谁

管吹散烟火，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温柔，在回忆里奔走，思念飞到时光那头，年少清秀，骑单车撒谎皇后，一场美丽的邂逅，谁先牵起了谁的手，夜色如酒，旧单车遗忘在街口，在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松开了谁的手。巴达巴达巴巴巴达巴巴巴达巴达巴巴巴达巴巴巴达巴达巴巴巴达巴巴巴达巴巴巴达巴达巴巴巴达巴巴巴达巴达巴巴巴达巴巴巴达巴达巴巴巴达巴巴巴达巴巴。 是你轻风舞街角里模糊的视线，你注视我用力去感觉，你从没站在我的身边，我们活在同个世界，像彼岸迷雾中的光线划破心间，对幸福不松懈，就像情书里面慕容雪的心愿，和你无邪笑脸，心里面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春阴的甜，还是期待那天，对幸福不松懈，记得初次遇见，只是因为有你忘了海角天边，你的美和秋天老板安详笑脸，初恋着你的视线，从没站在我的身边，我们活在同个世界，像彼岸迷雾中的光线划破心间，对幸福不松懈，就像情书里面慕容雪的心愿，和你无邪笑脸，心里面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春阴的甜，还是期待那天，对幸福不松懈，期待初次遇见，只是因为有你忘了海角天边，你的美的烟和秋天老板安详笑脸，初恋着你的视线，在这物是人非的世纪，你的身影却无比清晰，每行字句都专心喜欢你，对幸福不松懈，就像情书里面慕容雪的心愿，和你无邪笑脸，心里面的思念让我感受到春阴的甜，还是期待